这个下场和背叛无关，就这样，就这样，你不用不自然，你也不用说需要我原谅，别让我多想，就这这样，以为能够共得圆满，最后勉强好聚好散， 手牵着手 说好一起面对，不管多久多远，绝对不累。

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照亮，只叫一眼。 上路，看花香漫步，我和漫天的人从城门上漫步，有温暖的深处，哦，要知道着雾手，你的心情要坚持，这是生命路，哦，成就这棵树，我其实和你无和，隔壁安徒生家的王子和公主，梦幻的帷幕，我等待你加入，魔法城堡因你而坚固， 加油！我想带着泪。

时的却想着变身，口袋的双手都眷恋不诚实，爱过放肆。秋天推翻了潜意识，和夏天舞蹈的地址，所有不和谐的位置都放下了矜持， 总循环播放着，我说叫

feeling me. Money, cover, all you got is greed. Can you run around me?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其实你不想也得叫我 T-A-O 要跟我说废话别来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 I'm busy boy my bike 卡太多一小微 trouble by SL 全球流行 F couple Every single easy yeah F diving pa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唱、我从来没唱、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唱、请你们看新时代 Yes I'm passing 在代理那太么多的 rap 就这首值得骄傲 La la la我是但住在部门的话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作为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没资格用我创造的狗带 That's my ragging in your cities are breaking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Kong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首歌必定会成效特殊 However you like it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please, for let me know the car Leah, here's the fever, love my love, seven by the front Get、yeah. me airplane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吧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就没像我这样特别的人他都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像是一个自救拿起受宠的比 Michelangelo 一样的艺术是天分如果你想来就先把你当了、啊真的是 fantasy 不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多有出息去那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She's never the fantasy Got the f**king got the mind 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手吧很想再听两口吧那你就拿去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手吧很想再听两口吧那你就拿去循环吧